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大家好，晚安啊！咁啊，星期三晚嘅本土最前线有我同台长。咁咧，首先就节目开始之前咧，帮人哋即系卖下广告先啦。因为我哋嘅节目咧曾经提过呢一套嘅电影嘅，咁就系《李大围城》。咁《李大围城》就系我哋前应该可能两三个礼拜左右就提到话淫审处咧就喺呢、這个。李大围城上映之前的一日咧，就先至臨時通知他哋話改做三級的電影，即係 唔係前一日幾個鐘？ 啊，幾個鐘係啦，咁又當然製造好多麻煩、混亂啊，同埋踩場啊、搞事啊咁樣。咁卒之咧，就而家咧就揾咗個地方上映啦，就喺香港藝術中心，即係灣仔嗰個藝術中心，嗰度放映。咁總共有九場，好似係今日咧就。公開發售呢個戲飛嘅，咁但係台長你好似知道行情啦， 冇咁就係我有 at 嗰個發行商個 Facebook 啊嘛，我追揾信啦，咁啊佢都投訴嘅就係好多人買唔到飛啊，買唔到飛其中一個原因當然係嗰、那個放映嘅場數啦、次數啦，同埋嗰個場地本身比較細啦。 我啊去過嘅藝術中心、就係嗰陣時咧，其實地你都唔會去嗰度睇戲噶啦。咁啊睇《地厚天高》，即系梁天琦嗰套纪录片啦。咁啊，即系呢啲戏先至会去呢啲地方去睇嘅，即系系嘛？正常你一定系去 戏院， 系咁我都系戏院嚟嘅，都算系戏院嚟嘅。咁但系通常你会去旺角啊，即系嗰啲咩唔知咩 A 啊，咩和啊，唔知乜鬼嗰啲啦，即系嗰啲大嘅连锁戏院。咁你好少会去呢啲咁冷门嘅地方嘅，咁艺术中心。咁我嗰阵时系入过去睇啦，嗰、那个场地咧就唔算十分之大，但系都唔系话好细，即系唔系话得40人嗰种，但系应该有可能有100人左右啦。嗰次个场地，我相信可能都系同一个场地咁，假设100人啦。咁佢九场其实都系得900个位，咁所以我相信。睇嘅人想睇嘅人應該唔止900个啦，甚至乎唔止9000个啦，係嘛？即係可能過萬人想睇，咁但係得1000个位，咁就即係應該真係好難買得到飛。咁啊，希望睇下有冇啲咩嘅奇蹟啊，或者咩新嘅窿路、新嘅門路發生啦、啊。 唔係嗰個影業照，你都應該即係佢哋都有講啦。一部咁嘅戲咧。即係理論上票房一定唔差嘅，咁但係而家啲戲院係唔敢放 咯。又係嘅，即係雖然你話呢套戲好爭議性，但係就爭議性嘅戲先至收得噶嘛，係嘛？即係大家都想睇下，即係無論你係即係賺又好，賺又好，總之爭議性，大家就會好想一睹庐山面目。究竟有乜嘢咁爭議性呢？咁的確咧，就因為佢實在太敏感啦，你根本冇戲院會播，同埋老實講啊，即係啲內容都幾刺激嘅，即係因為。它發生在香港本地本土啱啱新鮮發生的事情，還要是有人死傷，到現在都未解決的這件事，還要是叫做這套戲其實就叫做挑戰共產黨而已，挑戰這個香港政府，所以哪有人夠膽上呢，是吧？就很難找到地方上，但是他們都即是他們說考慮過啦，即係喺佢哋自己嘅 Facebook 度講，就話覺得都係喺戲院度上映係最好嘅，就好難做得到網上嘅放映。咁我唔知佢哋背後有咩考慮啦。咁我相信佢哋有佢原因。咁佢哋都好想呢套戲係好多人睇到啦，係嘛？ 唔係，我想解釋個原因啦。嗱，而家譬如話你講電影嗰個審查咁，其實多餘嘅。你話三級四級，你喺網上一定係睇。但係問題就係而家你唔可以退，即係你唔可以喺呢個問題上邊去讓步。所以讓步意思就是、哦，佢唔俾我放，咁咪網上放算數咯，咁多人睇咯，就唔可以咁樣嘅。即係我哋一定要即係搞清楚嗰個電檢嗰個制度。譬如話呢套片係三級，你基於咩理由咧？啊，譬如點解你有之前你要加嗰個就係、是、入邊嗰啲內容點點點點點嘅？咁呢個係完全 make sense 喎，即係以我哋睇多片嚟。 我諗台長你可能真係指出咗個重點，即係點解 他們覺得是戲院上映好一點，可能真的是那個原則的問題啦，尤其是對做傳媒、媒體、創意藝術的人呢，他們都即應該有風骨的、是應該要有的，即通常都會有風骨啦，比較有骨氣啦、都我覺得是說得很對的，即他說不讓你在其他戲院上映，或者他判你三級，或者其他原因是難你，但是你不是應該去兩體啦，係咪？即係啲人覺得就叫做我醒目，可以避開咗你嘅打擊，然後咧我做到我想做嘅嘢。 甚至你可能甚至我都唔送，叫我擺喺網上先，係咪啊？ 係嘛？係啊，咁啊完全 即係可以避過咗， 完全阻唔到，又全世界可以傳閲得到。咁但係就變咗，似乎喺嗰個原則上，喺呢個問題上面就讓咗步咯，因為即係佢話唔俾你放。咁就唔放啊，係咪先？係嘛？你話唔俾放唔俾播啊？我就偏要喺嗰度播啊，係咪先？因為你覺得你啱噶嘛，同埋你今次退咗一步之後，就代表你以後都好難再行前翻呢一步，因為你今次退咗，咁就成為案例。咁你係嘛？即係你今日退咗一步，咁你他日就要又退咗十步噶啦，係咪先？咁所以喺每一次遇到呢啲咁嘅阻撓嘅時候咧。我都欣賞啲人係去即係企硬嘅，咁有啲人就覺得哇咁蠢嘅，咁傻嘅係嘛？即係人哋擺明係打下你啦，你都仲中啊唞埋佢嘅。 唔係，如果你話傻嘛，直情唔好拍到片咧，係咪？直情唔好做呢樣嘢啫 嘛。啊，你又好有道理嗰套， 係咯，傻嘅你唔好完全唔好做咯，咩都唔好做。 咁啊係喎，即係你拍套片為啲咩咯？係咪？即係首先要睇你拍套片為啲咩。如果你係為咗賺錢嘅話，咁就唔好拍呢套片啦，係咪？真係傻啦！你拍呢套片，今日你冇地方去上映，冇錯，好多人想睇，咁但係你揾唔到地方上，你賣唔到飛，都賺唔到錢啦，係咪？即係睇下為啲咩。如果你話想作為一個記錄事實嘅話，咁又唔需要急於一時就去俾好多好多人睇，最緊要係呢個種子留咗喺度啦，係咪？即係可能唔需要好多個 copy 喺度，只要一份都已經夠啦。可能即係 喺今日互聯網嘅年代，冇咩話係。即是你可以冚得到咯， 即是你一日擺咗上網咧，你就永遠都喺個網上面攞唔翻落嚟噶 啦。你仲知唔知有樣嘢叫 blockchain 啊？ 係啊 ，blockchain 呢個 區塊鏈啊， 呢個就正正係我啱啱所講嗰個嘢嗰個 concept 嚟啦。即係其實普通嘅互聯網唔係話你擺咗上去就拎唔翻落嚟，你可以擺咗上去冇人知咪拎翻嚟咯。咁但係如果你講 blockchain 嘅話咧，區塊鏈即係可能嗰個區塊鏈有50部電腦連埋咗一齊嘅，咁咧。就當你一部電腦咧 upload 咗嘅時候 ，upload 咗一個文件啦嚇上去嘅時候，咁然後咧就會同時間 upload 到去50部電腦，然後 save 喺50部電腦嗰度。咁我到你好啊，我想拎翻落嚟，我想修改嗰份文件嘅時候，我改咗啦，我抌咗上去。咁但係有另外49部電腦咧，佢哋個 record 同你唔同嘅，即係話俾你聽，喂，你唔好玩嘢啊，我哋有個底喺度嘅，即係你冇辦法喺其中一部電腦嗰度進行修改，因為你擺咗上去，然後其他所有電腦喺嗰個區塊鏈入面咧，佢哋係有曬記錄、有曬存底㗎啦。你改你自己部電腦係冇意思嘅，因為全世界都有呢個 record， 即係呢個就係嗰、那個blockchain 嗰、那個基本上嗰個 concept 係咁，亦都係。即係強調咁樣樣咧，就冇人能夠出千啦。咁所以可以做到呢啲加密貨幣啊，做到各樣嘢就係、是確保呢樣嘢係真嘅。就係、是、因為當呢個數據呢一樣嘢擺咗上去嘅時候咧，就冇人能夠修改得到噶啦。咁、除非你真係有一個交易喺度、真係即係冇人能夠出到蠱惑咯。意思係咁，即係話之前都試過有啲好似係中國人定啲咩人係擺咗啲叫做。共產黨唔係好中意嘅信息或者影片定各樣嘢上去嗰個區塊鏈嗰度，咁佢就消滅唔到啦。咁樣就係咁講嚟，有啲人話區塊鏈係攞嚟對付極權咁樣。 冇咁呢個就好難講嘅，係嘛？即係 睇你點應用啦，係咪呢項科技？咁有啲人可以好有創意嘅，咁有啲人就攞咗嚟做加密貨幣，有啲人攞嚟做其他嘢，係咪？ 前兩年就炒得好勁嘅，我哋都揾過啲朋友上嚟講啦，因為當其時即係大家就覺得話好似呢個互聯網。嗰、那個科技股泡沫嗰陣時咁樣噶嘛，咁但係炒咗半年就無影無蹤，而家都唔驚，大家都唔驚咩叫區塊鏈？ 唔係啊 ，Bitcoin 啊 ，Bitcoin 就好似冇乜人提 Bitcoin 呢樣嘢，咁啊有好多 coin 啦，咁啊當然入邊好多人揾到錢，有好多人損手爛腳，咁啊呢個世界係咁噶啦，睇你點樣利用呢個 platform 呢一樣嘢咯，咁政府都可以利用區塊鏈嚟打你嘅，睇下你點樣。 嚟運用嘅啫嘛，或者人民都有辦法去利用區塊鏈嚟， 大家鬥快嘅喺個技，即係科技嗰個進步入邊鬥快。 區塊鏈係有用嘅，對於人民嚟講係咪？即係你要去記錄一啲史實嘅時候，當共產黨啲極權政府最中意咧就係即係篡改歷史噶嘛，最中意就係即係顛倒黑白，指鹿為馬。 喂，咁我問你一樣嘢，譬如話呢年幾以來，我哋唔好講遠啲，你覺得將來會唔會有機會篡改到咧？ 我而家已經改緊㗎啦，即係呢個點講咧？1984啦，呢個即係嗰本小説啊，1984啊，就係佢入邊有一句名言噶嘛，就係 邊個控制到過去，就控制到將來。 係啦，邊個控制到將來咧，就能。唔係喎，邊個控制到現在就能夠控制到過去？ 控制到過去， 我以為咧就控制到將來，即係咩意思呢？就是、你控制現在，即、就、係、是、你而家大曬，你有權嘅時候，你能夠篡改咗歷史，篡改咗過去，咁你就跌，即係改咗歷史啦，就話你係勝利者咁樣。咁你所以咧，因為你掌握咗過去，因為你掌握咗歷史啦嘛，掌握咗歷史，你就能夠掌握到個將來，因為你話到時，你講到。即係以前嘅歷史係點點點，即係你話曬嘅啫嘛，係嘛？我係王啊，我係腳踏七星啊，係嘛？即係有天降異象，我就係嗰個皇帝啊。咁你掌握咗歷史啊，你篡改咗，有啲人又信咗你，哦，咁你咪皇帝咯，將來。即係個意思係咁樣，即係其實亦都係講歷史嗰個重要性。即係歷史好難話真確唔真確嘅，係嘛？因為呢個世界係咁噶啦，有啲事情發生咗，睇下你個。角度是怎樣看，是吧？沒有說對與錯的，即歷史其實很難說對與錯，只不過件事是這樣發生了，而那個記載或者描述亦都是跟現實的事實其實可能是有出入的，咁可出入可能多可能少，而後人亦都對那件事的理解是可能完全不同的，當其時的人這樣看件事，然後後代的人看又覺得哇你那人傻，即譬如說以前啲人係獵巫啊，中意哇你啲女巫嚟噶，哇你講埋異端邪説啊，你講咩地球係圓噶，咁我咪拎你去逐你去燒咯，係嘛？咁當其時嘅人，佢哋覺得哦呢件事係啱喎，佢哋係即係妖言惑眾。咁但係我哋後代嘅人嚟睇，個認知又完全唔同咗，即係個角度完全唔同曬，即係所以你好難話對與錯。今時今日嚟講，我係覺得啱。其實喺嗰陣時嚟講。99% 嘅人可能都覺得係啱嘅喎，咁樣做係嘛？即係或者係錯嘅喎，咁同我哋有唔同咯。咁至於你話篡改歷史呢樣嘢，就係、是、當權者或者係政治家啦，或者係有野心嘅人啦，佢哋一定係會去時時刻刻去掌控歷史呢一樣嘢嘅。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民建聯掛幅 banner， 佢都可以係。篡改嘅歷史，歷史可以是一件很大的事，或者很多的碎片，係咪？可能是一兩秒發生的事情，咁佢發生咗，咁佢都是一個歷史嚟嘅。即係譬如民建聯話，我爭取咗呢個紅綠燈，延長咗兩秒咁。其實呢樣嘢可能是民主黨去爭取，但民建聯咁啊過咗。咁其實佢時時刻刻即係都係爭取緊佢揸緊嗰個歷史嘅話語權咯。即係台長，我所以你問我呢個問題。當然大家都知啦，係咪？佢而家呢一刻已經改緊啦。而你話將來嘅話，佢一定係好積極去爭取嘅。即係譬如話成吉思汗 喺法國嗰個展覽， 你係啊，呢個咧就因為法國有個展覽啊嘛，係咪？就係 講蒙古嘅， 講蒙古嘅，講成咁蒙講到蒙古就自然講到成吉思汗啦，因為成吉思汗係佢哋嘅民族英雄嚟噶嘛。咁而另一邊上咧，中國咧又好得意嘅，一直喺國際上咧，喺邊度都好啦，都同人哋去爭，即系同蒙古咧去爭咧，就話成吉思汗其實係中華民族嘅民族英雄嚟嘅。咁蒙古人就話你黐線嘅，成吉思汗我蒙古族嘅民族英雄，咁就一路咁樣爭拗。咁啊，礙於中國就比較藏勢大啦，係咪啊？咁所以喺即係都好難，即係大家都會去話，中國你係即係做乜搶人嚟嘅啫？即係大家都知道個歷史就係成吉思汗就係蒙古族嘅民族英雄，但係好多人礙於現實就話中國好強大啊，點樣佢哋唔敢去出聲去講呢樣嘢？咁但係即係而家喺法國係咪有個展覽啊？ 冇，咁佢唔俾用呢個成吉思汗嘅名啊嘛？ 點解點唔俾用啊？ 唔俾用呢個名咯。 點解唔俾用啊？我 㗎， 係啊，即係我哋唔俾用我名喎咁啊。 嗱，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另外一單嘢都係同呢個歷史有關嘅，就係韓國一隊嘅年青組合啦 ，BTS 啦。 哦，呢個犀利啦！ 咁咧就佢哋喺美國攞獎嘅時候咧，就提翻嚟呢個寒戰。咁啊，感謝 佢講美韓，我哋共同即係一啲艱苦時刻，即係去紀念我哋美韓。即係佢提到，總之就係美韓曾經有啲時刻，咁我哋去紀念，即係都唔係話講得非常之明確嘅，係咪？咁但係大家都會明白佢其實講緊啲乜嘢。咁然後啲中國網民就自然就 happy， 又禮牌玻璃心啦，又即係其實佢哋係啲上綱上線啦，其實叫做係嘛？ 但大民主咁樣喎，而家呢件事引起咗啲反感。 嗰啲有句説話叫咩？踢到鐵板啊嘛！ 誒，物極必反，即係因為咧，就佢哋覺得咧，就係凡係所有而家嘅外國嘅產品啦、服務啦、任何嘢咧，都係依家中國市場嘅。 咁佢哋食個翻尋味啊嘛，之前 係啦。咁如果中國人唔老禮咧，咁呢啲人全部都要跪低。 次次都得噶嘛，差唔多咯，差唔多啦，係咪？即係次次佢哋話一講邊個嗰啲人就道歉啊，又刪 post 又成咁樣，又跪低。 咁但係呢鋪就賴嘢， 所以踢到鐵板咯，即係呢鋪賴嘢，踢親都係踢到啲紙啊，踢到啲木啊，哇！今次砰咁樣踢到嚿鐵啊，即係原來 BTS 咧呢個防彈少年團啊，咁我老實講咧，我冇聽過啲歌， 冇，我都冇，我都係睇新聞，即係你撲個人我識 嘅，但係我知道佢哋好犀利，即係佢哋係現時嚟講唔係淨係韓國喎，係講緊全世界嚟講啲好 top 啊 ，number one 係咩 嗰啲？佢好似係之前去咗聯合國嗰度發表演說噶嘛？ 啊，哥咁犀利，哇！真係慘啫，我哋歐到 係好勁啊！總之 總之好勁，總之係好勁啦， 係好勁好勁，即係勁過 Beyond 啦，即係喺香港係 Beyond 級數咁樣，再勁過 Beyond 啦，全世界都係咁勁咁嗰種啦，即係去到海外啦、美國啦、加拿大啊，即係去到北美洲啊，都好多人去聽佢哋歌啊，係證明佢哋嘅死忠 fans 咁樣。咁所以今次嗰啲中國小粉紅咧喺呢個微博嗰度去鬧呢個防彈少年團話佢哋辱華啦，又辱華，好似講句咁嘅説話又辱華啦。話佢哋做乜？我哋唔提呢個中國人民志願軍啊，我哋共產黨，我哋中國人民都好犀利嘅，我都有參與抗戰啊。點解你就係紀念呢個美韓，唔紀念中國嚇，唔紀念志願軍咁樣，唔紀念埋毛澤東個仔嚇？咁點知咧？就呢個防彈少年團咧，實在真係好多死忠，好多 fans。彩你好傻啦，邊個理你毛澤東個仔？你哋志願軍係嘛？你鬧我個偶像又唔得，係咪先？仲要鬧得咁無理，咁引起全世界嘅軒然大波啦！啊，老母講北美洲啦、亞洲啦，係嘛？澳洲啊、歐洲啊，唔知咩洲都好啦，全世界好多 fans 咧就即係就反擊啦，圍剿中國網民。即係你鬥人多冇錯，你係人多，咁但係人哋人仲多啊嘛。咁而家啲人咧就啲網民開始話：哇，你咁串啊！我哋會杯葛中國咯，冇買中國貨物咯，就開始嗰啲世界網民咧就去還擊啦。咁咧就開始咧搞出事嚟。 喂，你講呢樣嘢，因為我絕對唔熟啦。譬如而家打 game 咧，係咪都分咗咁樣嘅？ 點啊？ 即係中國網民又動切咧，又喺個 game 入邊。 嗱，呢個咧就好複雜啦，因為咧我都好耐咁嗱，我都有即係聽聞嘅。咁咧有好多嘅 game 啦，好多遊戲啦。咁首先就睇下佢邊個發行，即係邊個係製造商啦。咁有啲可能美國公司，有啲中國公司，日本公司唔知。咁間間公司有啲 game 咧就比較出名少少嘅。咁咧佢哋會有唔同嘅 server 啦。咁譬如佢有個北美洲嘅 server， 有個亞洲嘅 server， 有個中國嘅 server。咁咧，因為中國咧，佢又特別少少嘅，咁你又要做中國生意咧，通常咧都會開一個叫做中國 server。咁咧，嗰啲人咧就叫陸服嘅，即係大陸。咁啊，台灣啲人就叫哦陸服、台服、港服咁樣嘅，即係香港有個市服嘅。不過有陣時即係香港呢個市場太細啊，咁可能咧佢唔會開一個 server 俾你嘅。即係點解要開咩叫開 server 俾你咧？咁你喺香港嘛，咁、那個 server 梗係近你香港，咁條線唔使行咁遠， 快咁多啦。 咁你唔會咁多延遲啊嘛，打機係好講，喂你玩槍咁 bang 係好講即時反應啊嘛，你一窒機就死噶啦嘛，又唔可以斷線。咁所以你個 server 唔通你擺南極咩？擺北美洲咩？你香港連過去有延遲噶嘛？有嗰啲咩ping啊，成嗰啲咁嘅嘢。咁但係香港咧，有時候佢唔會俾個 server 你嘅。咁咧去到一啲大嘅 game， 可能佢就咁一個叫做亞洲 server， 咁就變咗係日韓台灣香港人都喺嗰度玩噶啦。咁而中國人咧 有時候可能沒有中國服的，咁佢都會入埋去嗰度玩。咁有時候咧，佢有中國服嘅，咁但係佢哋都要走出嚟玩。咁咧，佢哋出曬名係點樣呢？中國人咧好撚乞人憎嘅，就會連群結隊啦，一齊用外掛啦，外掛即係所謂出貓啊，出 千嘅， 即係用一啲你遊戲入邊冇嘅嘢，咁樣改你隻 game 啊，咁啊都出千啦，出貓啦，咁又幾廿個人走去破壞個遊戲啦，即係佢哋自己幾個人玩得好開心，但係周圍去破壞人哋嘅樂趣，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已經係臭名昭彰。咁所以咧，世界網民咧喺呢方面咧已經好早又好有意見㗎啦，即係譬如話封咗佢哋 IP， 從此咧就呢個 server 係唔俾中國 IP 入，咁或者係開一個中國 server 塞曬入去各類咁樣嘅嘢，咁已經係即係。infamous 惡名昭彰，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一聽到中文，哦，矛噶嘛，要出千噶嘛，用外掛噶嘛，搞事噶嘛，冇人想同佢哋玩嘅，即係就係咁樣咯。 成件事聽落好小學雞咯，即係好似我小學同學時，你唔同邊條友仔玩， 咁啊， 成件事咁樣， 你可以咁講啊。嗰個阿人大咗，咁我打機，我翻到屋企我都想開心打機啊。我篤眼篤鼻係嘛？我時間好寶貴，我唔想浪費時間去玩嘛。我真金白銀買隻 game 翻嚟，或者我俾錢買點數嗰啲，我都想公平認真咁玩。你下下你都開外掛嘅，咁唔使玩啦，係嘛？即係冇樂趣啊嘛！你破壞咗人哋個樂趣，即係你自己。OK， 你自己一班人喺度玩玩開心就算咯。你入到個 server 入邊，但你入到 server， 你要搞亂成個 server 嘅秩序，就好似佢哋平時做咁咩？即係現實生活佢哋做嘅嘢就係、是。 唔係佢呢個亦都反映到就係佢其實個國際關係同嗰、那個網上嘅遊戲世界生態一樣。 佢哋好驕傲自大嘅，佢覺得我哋中國人賺緊中國人行呢 high， 咁樣就連群結隊十個八個啊，卅個啊咁樣，即係恰人哋人少啊咁樣。咁樣做呢啲咁嘅事情咯，即係同佢現實一樣啊！即係佢哋人多咁樣就哈哈霸霸啊！喂，我而家財勢大啊，我威啊咁樣。 唔係嗱，如果你從呢、這個你都睇到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基本上呢個係一個即係喺共產主義入邊教育制度分途出嚟嘅中國人嘅習性嚟嘅。而呢、這個即係教育制度分途出嚟嘅中國人，而家係掌權開始，即係呢個 generation 開始掌權。所以你會出現到而家。即係舉上下舉國一致嗰種咁嘅霸凌嘅形態喺度 ，bullying 啊， 係咯，即係總之邊個人多哇，就邊個贏啦，就邊個啱噶啦，即係誰大誰我誰正確啊，即係嗰類咁樣咯。中國人就係嗰種 style， 佢都唔 care 你哋嗰種感受，亦都唔會話顧及自己咩面子可言，所以覺得，超我贏曬。我而家咪最威咯！我理得你點睇我啊？ 係啊， 即係佢哋好自信又好自大。 冇嘅，我相信即係呢個問題，如果我哋樂觀少少，就係始終有一日就全世界都會醒覺嘅。即係對呢種咁嘅文化嘅態度咧，係你係忍受啊，定係還是係？ 你講打機呢、這個呢樣嘢咧，好似即係我哋話周小學雞嘅打機啊嘛，亦都離呢個現實世界好遙遠，但係唔係嘅，即係。有好多人都打機嘅，尤其是年輕一代，咁佢哋十三四歲就打機，十五六歲就打機，十八歲打到28歲、38歲都打機。呢啲咁樣嘅網民喺網絡世界，其實佢哋接觸好多呢啲咁嘅中國網民。佢哋現實生活佢哋唔會睇新聞，現實生活佢哋唔會去中國，唔會同啲中國人有啲咩打交道。佢哋可能都聽聽埋埋，哇！中國好好喎，中國好強大，好犀利。但係當入到呢個網絡世界嘅時候，其實就好似現實世界咁樣，都係一個人，即係你哋都會有交流、有互動，尤其是打機咧，即係交流互動咧係更加大嘅。即係而家因為有得即時對話，有麥咧係即刻你講嘢佢聽到，你講嘢即係佢講嘢你又聽到咁樣嘅，可以互相鬧交，所以好多即時互動好直接嘅一啲接觸嚟嘅。咁而中國網民佢哋。在網絡世界其實都是做回在現實世界的 事都是這麼黑人憎 的，所以網絡世界很多的網民已經不需要去中國不需要看新聞，我都知道你中國人很黑人憎，我都不想跟你玩，我打機都不想跟你打，你明白嗎？即不要跟你做生意，我打機都不想跟你打。所以這個網絡世界或者這個遊戲世界呢，我相信多不少呢其實是影響了現實世界的，即有很多人可能夜晚打機，日頭你點知佢做啲咩啊？可能佢一隻烏龜高權重咧，即係琴晚俾班中國人圍毆咗好強，你點知啊？即係講笑咁講啦，咁但係亦都係有咁嘅可能性嘅，我相信係嘅。 咁當然有一小節極少部分嘅中國人咧，就會話我哋中國人唔係咁噶，都會勸啲同胞咧唔好咁啊。但係唔好意思， 冇用嘅，冇用嘅，因為你睇到而家係一個 你九成八咧都係咁， 唔係係一個文化上嘅典型嚟嘅咯，開始變成就係咁樣噶啦。因為佢可能同嗰個外在世界咧有兩種截然不同嘅態度，即係佢唔會吸收到外界嗰個對佢哋嗰種嘅譬如批評啦，或者係反感啦。其一就是咩咧？就係、是、嗰個武漢肺炎啦。即係你而家你有冇聽過消息？就係喺 New York 有一個日本嘅 音樂家係咪音樂家啊？俾人裝冚就打斷咗鎖骨啊嘛。 打斷咗嚇，就啲英國估得應該黑人嚟噶。 好似話係黑人，我記得新聞講嘅 嚇。咁就係因為話以為佢係中國人。係 啦 嚇。咁我相信就係而家我哋喺個主流新聞入邊，我哋睇唔到呢樣嘢。但係我諗幾肯定一樣嘢，就喺歐洲，即係喺特別喺美國啦，啊，就對中國人嘅態度係相當之反感啊。 之前都見過啲片，定係都係嘅，即係喺譬如荷蘭街頭，我記得有啲片咧係即係去啲荷蘭人去整蠱嗰啲人。類似中國人或者亞洲人嗰啲咁嘅中國人嚟嘅就係他嘅，即係攞啲奶粉咧去潑佢哋啊，即係審佢哋，即係其實即係話串佢哋，即係你搶曬我啲奶粉咁樣。即係喺歐洲曬各地其實都醖釀緊呢一樣嘢，即係未必佢做到出面，但係心底入邊一定唔中意嘅，唔中意梗噶啦，即係呢啲都唔使講噶啦。咁而家去到現實生活。即係因為喺個網絡世界咧，中國人佢哋更加可以即係釋放到出嚟。我自己估計，因為佢現實生活有壓力噶嘛，係嘛？你話俾共產黨高壓統治，你想講嘢大聲啲又唔得，啊鬧下又唔得，做呢樣又唔得，嗰做嗰樣又扣分，係嘛？過個馬路咧，一紅燈又唔知扣幾多分，係嘛？高鐵飛又買唔到，好壓力噶。咁但係你去到網絡世界，哇！你可以破壞規矩、破壞秩序，亂咁懟冧啲人啊、殺人啊，跟住啲人又～即係佢覺得啊，網絡世界而家你捉我唔到啊，你吹我唔漲啊，係嘛？即係佢可以脱離咗佢現實嗰個高壓統治嗰個世界。 佢唔似佢而家去到取離開咗中國都係好串嘅。離開咗中國之後啊，嚇！ 咁但係到即係收到消息話要即係送佢翻去佢死嘅。 咁喺美國而家就相當之多㗎啦，即係尤其是係研究嗰啲尖端科學嗰啲。即係中國留學生啦，嚇咁呢排佢哋都受把嘅， 一定受把啦。如坐針尖啦，即係如果你係真係間諜嘅，就等俾人捉噶啦。唔係間諜都等俾人哋停發 visa， 然後送翻去噶啦。即係個學位都唔使諗住讀完啦。我諗而家呢一刻仲喺美國讀緊書嘅中國學生，我諗都冇邊幾個可以完成到個學位啦。可能嚇 嗱，你記唔記得幾年前咧？他哋好鬼死串噶嘛，譬如有啲香港搞嗰啲 seminar 咧，西藏搞起身，佢哋走去踩場噶。 啊， 係啊，嗰陣時好幾個都試過啦，香港。咁我相信呢排就佢哋要收斂噶啦。啊，即係可能你譬如話，你而家教呢個達賴喇嘛去邊間大學，佢哋如果夠膽再出嚟、 哦， 再出嚟去玩嘢咧，就我諗第二。過多兩日即刻被人遞解出境， 都冇人敢出聲啦、啊。不過你唔出聲，中國領事館又及住你喎，你都唔出聲、啊，咁你出聲定唔出聲咧？好啦，休息一陣。